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22号，也就是前天傍晚快6点的时候，准确的是17点57分，中纪委的网站呢是非常罕见的公布了天网行动的重拳出击。那么这一拳呢，他们是打向了100名的外逃人员，向全球发出这个红色通缉令。不过呢，这个通缉令啊，它发布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地方呢，是主要是通过中纪委，可是实际上呢，它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那这个呢，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发布的国际通报，它的通缉的对象呢，就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经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那这次集中公布的100个人呢，就包括了外逃国家的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的涉案人，都是涉嫌犯罪而且呢是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那么根据新浪的这个统计呢，是100个人当中呢包括了77个男人和 23个女人， 而且他们还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规律。 对，比如说年龄这方面，大概有60后达到了49个人，然后30后1人，40后9人，70后13人，还有80后3人。我看到年纪最小的一个只有21岁，我就想21岁外逃，但是卷了多少钱出去？ 哎，倒是哈，他们就开始查有没有我们这些天的这个舆论场上比较热议的，像令计划的弟弟啊，令完成啊，之前我们聊过一期，王岐山书记好像去美国，他们就有人猜测是不是专门为了令完成去的，但这次呢发现他没有在名单之上。 对， 可能最有名的是这个杨秀珠， 他其实很早之前 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女剧摊，原来是浙江省的建设厅的副厅长， 很早之前这个名字就已经被通缉了，然后甚至现在也有一个传闻，有人说他在美国，有人说他在荷兰已经被抓了，然后就很容易，就只要你跟荷兰签了引渡协议，马上就能弄回来。所以发这个榜，它到底是真的有那么大意义吗？还是就把这些之前一直没落网的人翻出来又重新摆上去？ 哎，不过呢，现在说了，这仅仅是一部分，之后呢还会再有一批，应该他说了，就像之前军中打虎似的，一批一批的公布。所以呢，这毕竟对于舆论场来说哈，他又相当于是扔了一枚炸弹，因为从前你没有这么公布过。此外呢，还有一个也引发大家关注的是，叫做程牧阳，他呢是原来的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儿子。那他2003年的时候呢，程维高是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而且是撤销了正省级的职级待遇。当时的通报当中呢，他就被指为他人和其子程牧阳谋利，所以呢，这次哈，大家就很关注程牧阳他的罪名是什么。那罪名写的是贪污和窝藏转移赃物。好，那这样的一份名单上呢，似乎被很多人解读为没有很出乎意料的地方，除了有几个大家想不到的是高校的老师。 对， 这个也想不到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资产供他们去转移到国外。不过有可能他们是某某高官之妻呀， 或 者家属啊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先请石飞克先生和张立凡老师跟我们分享，那这一份名单里面有没有可圈可点，在值得我们深深去挖掘的地方。首先来听到的是资深媒体人石飞克先生的解读，看看这份名单有没有我们觉得出乎意料的地方。 我说整体看下来没有什么太出人意料，一个就是老面孔居多，你像杨秀珠、陈三昌和那个程维高的儿子陈牧阳，这些都是老面孔啊，经常反复被媒体报道。另外一个的话，整个企业都限制在厅局级以下，就没有这个厅级以上的官员。像大家都其实特别想知道的，以前的云南省委书记高岩也没有出现在里面，像那个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也没有出现在这里面，所以整体看上就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名单。 但是现在他发布之后，尤其是被各个媒体转载之后，您觉得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它的信号意义作用，信号意义啊， 情绪意义也大于它的实际作用。因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洪水通缉令，据我的了解的话，它是并不具备一个百分百的强制力的，它其实宣示的是一种姿态，就表示我们不会放过这些人，我们要追逃，不管你逃到哪里去，我们都会把你那个弄回来，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和一种政治宣示，它的实际的作用并不会太大。 嗯，这个如果跟之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赴美的那个信息联系起来，你会不会认为他中间是有一些的工作说明正在进行，或者说已经是完成式了？ 这个还真有一点关系。我的感觉就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话呢，之前这一类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的话，都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国中心局，是在公安部里面的中国中心局，由那个统一的一个接口让他们来弄。那么现在这一次的话，其实是由中纪委打通了公安部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打通了高检院，把这几个机构一起打通了，最后来了一个统一的一个资源的总和和资源整合和协调，这是一个。第二个，王岐山赴美的话，除了跟前面那点有关系之外，我的感觉是应该是就一些具体的个案会有一些协调机制，包括中美之间的司法这种互助的一些程序方面的，是他现在想做一些程序方面的一些通关。 嗯，现在会不会看下来就是中纪委他一步一步的动作显得反腐败他愈发的制度化、正规化甚至是专业化？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我更看重的就是他刚才说的是一种政治宣示和一种那个传播的技术。他的这次通稿里面特别强调嘛，说这只是第一批，接下来还会陆续的发布，对吧？所以我刚才提到了高岩啊、令完成呢，也许会出现到后续的这个批次里面来。这个就特别像之前的那个军队打虎，以及已经公布的连续公布的两批嘛，按照批次来公布嘛。 嗯。 所以这个符合中纪委之前的他们这一套这个文宣技术，是按照这个规则来做的，而且不断的打破之前大家的一些传播方面的这个传统操作的禁忌。像以前军队都不公布，那么他不但公布，而且成批次公布。像以前在国外的贪官之类的出去了就算了，那么这次一次的公布每一个，是吧？而且还明确讲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的姿态，一种决心的宣示和一个传播技术方面的一个这样的提升。 好，史菲克先生呢也是认为没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 姿态， 但是呢他更多的可能是姿态。姿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震慑，是吧？就是说这些有条不紊的都在进行，而且力度呢是从来没有软过。那在我们听张立凡老师解读之前呢，我想今天我们还访问了一位以前没有访问过的一位嘉宾，他呢曾经是中国司法部原正司级的巡视员，那现在呢是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的所长，黄峰教授，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中纪委的这样一个步骤的。 虽然我们这个通缉令啊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由公安部请求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但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务合作。如果我们看的话，这些通缉令大部分都是检察机关立的案，而且呢按照这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规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啊，发布这种请求外国主管机关采取引渡强制措施的这样一些这个通缉令也好，或者是临时逮捕的请求也好，都要有这个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的决定。所以实际上呢，在这次集中发布的通缉的逃犯里头，绝大部分是中国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他们正在办理的案件，而且呢是经过了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审查批捕程序的。公安机关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只是我们现在走这个刑事法律程序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还是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警务合作， 嗯， 还是这个一种这个司法协助、司法合作的 一个开始。 嗯，就是说现在中纪委在办案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比过去更加重视从法治方面来入手？因为我从前看过您接受其他媒体的一些访问，您是谈到过现在追逃追赃可能有的时候进行不下去，或者遇到很大的阻力，是因为咱们国家本身的法治方面有缺陷，是吧？ 实际上这一个案子，中纪委也好，监察部也好，他在这里头他是起一个协调作用，因为在境外追逃当中啊，不仅仅是办案单位做出工作、做出努力就够了，需要有时候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单位，他们共同来形成一种合力，然后寻求这个外国主管机关的这个合作。因为在外国，你比如说对一个逃犯的这个不管是逮捕也好，还是遣返也好、引渡也好，它是可能是涉及不同的机关。既涉及执法机关、警察机关，又涉及司法机关，可能还涉及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务主管部门，像外交部啊，美国的国务院呀、啊，他可能都会介入到这里头。所以在境外追逃当中，在我们国内需要一个协调机构，这个协调机构是中纪委，是监察部。但是真正的办案机关，通缉令里头也都注明了，大部分还是检察机关。 好，这个呢实际上它是从这个步骤和各个机关和职能部门他们分工的这样一个角度哈，来告诉我们中纪委它其实准确来说它就是一个协调的机构，而且你真的是要跟国际组织或者跟外国机构进行合作的话，你必须得按照国际的那套标准和准则来玩，而不是中国你自己想抓谁你就可以抓谁，中间会非常会涉及非常复杂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合作。那黄教授呢，他其实他过去是这个司法部的司法协助外事司的正司级巡视员嘛、 嗯、 那他参与过40多项中国跟外国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包括引渡条约、被判刑人移管条约，还有多边国际公约的谈判，所以他非常非常熟悉这一块、 嗯、 那我们先听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看待这条新闻的，之后呢再请黄峰教授跟我们多谈一谈，那他在办理这些案子和准备这些条约文本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的中国在追逃和追赃方面到底遇到了哪些实际困难，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先来听听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来看到这次中纪委公布的摆明的红色通缉令。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苍蝇榜，不是老虎榜。我们看到照片的时候，详细资料的这一百人，其中可能91个都是过去发的，大概99年什么就已经发出来了，新人只有9名。这里头也不光是官员啊，还有好些一般的工作人员什么的，或者是级别比较低的够不上官员的这些公务员什么的，宣传的作用大于实际意义。 嗯， 那也就是说从99年到现在，这些人这91个人都是没有落网的。给人的感觉呢，这100个人不咸不淡的，没有多的滋味，而且放的时间也太久了，都晒成干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口味，有点舍近求远了。这么多的巨贪，其实这个跑掉的这些他们卷的钱，你说多也不算多，说少也不算少，而且呢能不能有把握抓到，也许这100个算是比较容易抓的这种，所以先上榜了，有一点宣传效果。这次我觉得好像都没有涉及到与高层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就除了这个陈慕阳好像是那个，然后就像杨秀珠这样的也就是个中层干部吧，好像我觉得没有啊，就是说涉及到中央一级，比如说副国级或者这个省部级这样的高官的这个直接的这种好像就没有，这些都属于全世界去抓苍蝇的感觉。但是你仔细想，就这些人都属于比较土的那种，卷了点钱然后带着跑了，这么个状况。人家真正那个高手的话， 人家通过各种金融手段，人家在这个加勒比地区开了离岸账户，人家早已经把钱都洗合法了，而且还能回来做生意，这才是高手。你像包括连什么徐才厚这样的，这个损了多少金银珠宝，或者是古俊山这样的，这都属于土老财啊。真正的高手，可能真正的巨贪巨富，没准现在还在这个国内国外自由自在的可以出入啊。这种人你有本事抓吗？我觉得恐怕现在涉及到的大家经常在传说的一些个权贵家族，你们查了吗？我觉得这些可能大家是更关心的。所以我不知道把他们晒出来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给人感觉更像是宣传我们要反贪的、要肃贪的决心，然后要震慑他们、警告他们，如此而已。也许这名单中暗藏着一些玄机，那会是什么呢？是不是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中纪委的这个办案手法啊，说据说是先拿小的，先拿边上的，因为这些人呢边缘，所以呢他们比较为了推卸责任，他们比较容易招供。那么会不会有另一种思路，就是我将要拿下的这些人，或者说我通缉的这些人，其实呢是借着通缉这些人在警告他们的后面的那些人。如果是这样，也许我觉得还有一点意义吧。我们尽量往积极了想，毕竟这个反贪也是一个好事儿，对吧？这个我们还是虽然要指出他的这个不足，但是呢也猜想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积极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大一点的人物好像就没有见到啊。你比如说经常讲的那个高岩，那个算是省部级官员吧，这榜上为什么就没有？是说这个他是在那个不是说那名单挺大嘛，只是搁了一百个，在那个后头还有还是怎么着，这个也搞不明白。还有我看网友评论也挺逗的，比如说这个女性有多少，然后就开始评头论足论长相，有的说是有的长得太难看，有的又说是这个美女连连看。后来我看了看，反正也有一些挺奇怪的，比如你看那个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那位女副教授，美女副教授啊，这种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跑了，还是呢替某个贪官，或者是某个贪官的情人捡了钱先走了，是不是这种情况？反正这些都搞不太清楚。这个总体上来讲，我是看了以后一头雾水。当然很多也有解读的比较的积极的，比如说我看解读那个原来陈维高那个儿子，那个叫什么， 陈 牧阳嘛， 对， 陈牧阳这个吧，这也很多年了，跑出去也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可能当然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他父亲是在河北省委，对吧？而且压了这个栗战书很多年。那么现在这个陈维高在据说是在某这个重要人物的这个庇护下，一直还这个按副部级待遇一直到死啊，就免于刑事追究，只是把他的秘书当了一个替死鬼。然后这个他的儿子大概是真正得了实惠了，卷了钱跑了。那像这种呢现在又给翻出来了，翻出来那就只能看看吧。所以究竟这个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种这个对他或者对包庇他的人的一种威慑在，这个可能还要看一看。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就是自两会以后，这个打虎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以前的时候要打老虎的时候，起码还有点舆论上的这些引导，但是现在连这种打老虎的舆论引导都见不到。所以是不是因为打虎后继无力，才出了这么一个海外通缉令的名单，把这个重点转移到海外去？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反正制造一个新热点呢，就是大家要不然对这个反腐有点皮了，就兴奋不起来。也有的嘛认为，哎，你这就是你们的权力斗争，你们是选择性的反腐，然后不是你们这派的，你们就这个收拾他；是你们这派的，或者是政治上站队正确的，你们就不收拾。 嗯， 给人的感觉就是，当然也有一点，就是我们看这个无论是这个习主席啊，还是这个王岐山，他们都讲这个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是焦灼状态。 嗯， 那么这种焦灼状态其实我一直认为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就是说你一旦你们这个，即便它是权力斗争，你一旦失去这个势头的话，那么可能人家还会有办法翻手上来。 嗯，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两会以后的一个兴奋点，当然就是周永康这个要移送法办，然后还有一个军头，现在这个消息频传，但是呢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这个军委副主席这样的这个大军头。那为什么如果这个事儿是真有，咱们也愿意相信它是真有，那为什么官方又不正式的这个宣布这个事儿呢？到底有什么难处呢？现在我总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反腐败斗争现在遇到困难了。 嗯， 啊，这个感觉是一直就有了。其实我这几年至少两年来我都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不像宣传的那么厉害啊，那么让人振奋，而是有很多的隐忧。 好，张老师呢听上去觉得没有那么的乐观哈，感觉他觉得力度可能偏软，就现在看起来似乎你没有一波接一波的高潮，民众的关注度呢他可能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这也是中纪委的一个传播的这么一个策略， 对， 就时不时的给你挠两下，然后挠完之后呢再给你扔个大的。但是说实话哈，他这样一个新闻，尽管说也许很多人觉得还不够刺激，但是对于一般人一般老百姓来说，可能也会时常让他们去产生这样一些兴趣，就是所谓的追赃和追逃到底是难在哪儿？因为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包括你跟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啊， 对， 你去那些贪官们，他们这次不是都统计了吗？最喜欢去的国家就是美国，100个人里面有40个都去的是美国，其次加拿大有20多个，剩下的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就其他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去欧美这些国家。但是欧美这些国家他叛逃之后，你可能抓这个人回来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他贪了那么多钱，你有没有办法把那些钱全部捞回来呢？这其实挺难的。 对，一般情况下抓人回来是简单的，抓钱回来因为国内国外的这个司法体系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钱确实是公款贪污，他们才会转移回来，而且很多时候还是要跟国外分成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 分成的， 对，都是先把人弄回来再说，可能把人弄回来了 跟做生意似的， 对，我们才能从这个人身上找到证据，这笔钱确实是他带回去的，才能再去跟国外把这个钱再要回来。 对，所以哈，老百姓可能也会很想知道，比如说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个怎么样一个程序，怎么样一套玩法。那刚才我们请黄峰教授稍稍的给咱们从这个职能的分布来告诉咱们中纪委呢，它相当于是一个协调的机构，石峰哥先生也说了，他就打通了什么司法部啊、公安部啊，就各种机构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也许不是时常有那么大的新闻，但是他在默默的给你布一个网，把各个的这些以前堵住的地方给它疏通了，但它其实一通之后呢，以后你要再反腐败，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更加的这个轻松容易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呢再听黄峰教授来跟我们详细 细的讲一讲这些引渡当中的问题。三零快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司法部原正司级的巡视员，现在呢是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的所长黄峰教授是怎么样来谈论现在中国在海外追逃和追赃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首先也是问到他，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些贪官来说，他们喜欢选择的外逃的地方呢，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那这些个国家呢，相对来说他们的人权保护是比中国似乎要好很多。 对， 那中间一项呢，就是他们很少对这些经济犯罪人士是实行死刑。但如果你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说，可能他贪污过多少钱，他都已经足够判死刑。所以呢，对于如果要从这些国家引渡回来，这些国家他们会说，那你把他可能已经是办了移民手续了，他已经是我们国家的这公民了，你把他引渡回来，你会不会判他死刑？他可能以这个理由就不给你这个引渡回来的这个机会。那这会不会成为现在引渡的过程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来听听黄教授的解答。 实际上死刑问题啊，只是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比如像欧盟成员国，他们的担心，他们的顾虑之一。另外还有更多的，就是说在刑事诉讼当中能不能够确保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的诉讼权利，然后在对事实的认定上能不能够严格依照这个证据制度去办，对一些非法证据进行这个排除，这些可能是这个发达国家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他们特别关心的。我个人觉得死刑问题呢，目前在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追逃当中啊，已经不构成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法律障碍了。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引渡法，我们是可以根据被请求国的建议或者是要求，我们做出这个不判处死刑的承诺的。而且在个案合作当中，我们也都是这么做的。在一些双边引渡条约里头，我们也做出了这方面的规定。所以这个已经在法律上呢是可以解决的。可能比较更加这个普遍一点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能不能够确保被告人的这个基本权利，能不能够使这个对事实的认定啊更加客观、更加科学？这个是一个就是比较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我们现在刑事立法的这个进步，通过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呀，越来越严格的对这个证据制度、对这个人权保障制度的这个注重，也会逐渐得到相关外国他们的这个信任的。 但是外国人信任了，可是老百姓答应吗？中国的老百姓会认为按中国的法律来说，如果他们不叛逃的话早就该判死刑了，可是反倒因为他们叛逃了回国之后没有得到死刑，他们会答应吗？ 这个我认为啊，老百姓也是能够理解的。如果恰恰相反，如果是这些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引渡遣返回国，让他们在境外逍遥法外，这个老百姓可能是难以接受的。相反，如果我们做出一些必要的承诺，因为也需要尊重相关外国的一些法律制度嘛，做出一些承诺，甚至做出一些妥协，把这些人引渡回来、遣返回来，绳之以法，我觉得老百姓还是能够理解的，而且应该是欢迎的。 其实呢，我觉得黄教授这次解答可能比较的轻描淡写。 嗯， 但是我过去我看到他跟其他的这个媒体，他反倒举过一个例子，说到，余振东就是当年他涉案的金额呢是4.82亿美金， 对， 那按照当时的汇率呢，差不多有40亿元。国内的刑法专家就说，像这样的人，如果你不外逃的话，你在国内你都可以枪毙好几回了。但是呢，中国在遣返他的时候呢，向美国方面是做出了承诺，就是说对他不判处死刑，而且承诺对他判处的有期徒刑不超过12年，因为当时他在美国就是被判了12年的监禁。 嗯， 所以呢，这样一判，当时在舆论上确实有很多的不太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案子的时间现在算起来还是挺长时间了，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争议哈，很多的老百姓他就会觉得这凭什么。然后呢，这个黄峰教授，我看他当时的一个回应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主管机关，一些的政法机关呢，他确实不太愿意做这样的承诺，因为是对咱们的司法主权的一种限制嘛。 确实。 可是呢，你如果不进行一个利弊的权衡，你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妥协，这个人他可能就永远逍遥法外了。所以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 在实际上他回来之后呢，这个对他绳之以法也是增强了我们境外追逃的一种威慑力，他从而可能也会转化成一种积极的作用。 对，就会让更多的贪官觉得，你看，虽然他们这个司法上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可能有一些差别，然后可能我会无形中多了一个保护伞，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被引渡回国的。所以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会更重。 对， 也有很多人会，更多的人会选择自首啊等等的。我想这也是这次之所以天网行动会发布红色通缉令的一个原因，就是让大家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威慑，然后让他们更多的愿意更快回到祖国。你看，你既然不能判死刑，而且你回来之后你也不用这么担心在海外那么艰难的生活，各种什么地下室啊等等的这种困境都出来了。所以还是回来的好。 哎，所以呢，这个到底海外的这些，他外逃出去之后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个我们也非常好奇。黄峰教授接触了很多这样的案子，我们听听他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可以跟咱们分享。 外逃的这些人员，他们外逃之后可能会发现情况并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妙。他们可能在外逃之前，特别是腐败犯罪嫌疑人，他们可能首先做到两点。一点呢，就是大量的向境外转移资产；再有一点呢，他们就是办移民手续，在境外取得这个合法身份。 嗯， 这个合法身份取得了以后，确实是会给对他们的遣返啊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呢，让他们在境外呢好像有一个合法居留的这个地位，但实际上他们出去以后会感到呢，现在从中国来讲加大了追逃追赃的力度，他们转移的资产只要我们能发现呢，我们都会通过司法协助的方式呢把他们冻结扣押起来。而且呢，他们比如在境外取得的一些合法居留身份，现在呢我们也是和境外的一些执法机关进行合作，获取或者是向有关机关啊提供他们以这个欺诈手段，因为他们经常是采用一些欺诈手段呢，用假姓名啊，用这个假离婚假结婚呐，这样一些方式啊，或者是隐瞒自己的一些这个履历的情况啊，这样一些方式获得这个移民身份。我们现在也通过和境外执法机关的合作呢，也是有可能吊销他们这种合法身份的。再有一个呢，他们实际上逃到境外以后也是东躲西藏，也是这个转移的资产被冻结扣押，或者是怕被发现，也是这个挺潦倒的。再加上有时候也会在文化习惯呐、各方面，包括一些内心的发现，这些有一种这个心理上的不平衡。这时候确实是他们的状况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外逃了以后那么自如那么自在。 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案例实际上挺多的，包括原来的这个余振东那个案件，余振东遣返回来，余振东他实际上也是东躲西藏的，然后许超凡、二许、许国俊，他们也是东躲西藏，然后这个资产被冻结扣押了，也没有钱，到餐馆这个去打工，也是被烫伤了， 有的这个一些外逃的一些公职人员逃到境外以后，也是就失去了在国内的那个威风，也心里也不平衡，也得了癌症。这方面的案例还是挺多的。 嗯是，是不是其实追赃比追逃还要难？ 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个追赃呢，它的难度啊，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外逃人员他们转移资产都是通过洗钱的手段，这样呢就是很难搜集和提供他们这个非法资产转移的这样一种证据材料，会对这个在这个资产追缴这方面呢为取证造成一些困难。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每个国家呀对这个财产权的保护都是相当严格的，包括在我们就是中国内地，法律上就是对这个公民的这个银行账户啊、银行资产啊、金融资产呢、保护是相当严格的。外国你想要随便查询呐、冻结扣押呀、也是这个比较困难的，在证据的提供上， 嗯， 在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上等等这方面， 嗯。 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国家利益了。因为追赃呢，它也是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然后一个国家它愿意不愿意给你花费这些人力物力，然后即便这些资产是属于违法所得，能够证明把它冻结扣押没收了以后，它如果是把它全都返还给这个请求方，在经济上它也要考虑一下得失。这个就是追赃啊，确实在有些方面啊，可能比追人他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问题更复杂。 嗯、对， 追人那一个逃犯，大家都不，如果真证明这个外国人是一个逃犯，是一个罪犯，大家也都愿意把他交出去。 嗯， 但是这个资产，这就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了。 主要就是分成的问题是吧？ 对，而且我看到有很多贪官他们自首的时候都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回来了、可能有很多之前通过洗钱手段弄出去的合法财产就留给家人了，他们的家人还保持原有就是外逃的这个国家的国籍，一个人回来受罪然后幸福了全家人。 哎，好吧，说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如果这么说的话，应该不是我们设立很多规矩原则的这个本意吧。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黄峰教授他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谁呢？有一个贪官叫侯兴。他吧，我就很感兴趣他们这种劝返的到底是怎么打心理战的嘛，是吧、你怎么就说着说着把人家说通了，让人家肯回来。他说啊，有一个叫侯兴的人，他呢出逃之后过得很惨，他去英国，英国不让他入境，就怀疑他有移民倾向。然后呢他就逃到了新加坡，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幻觉，就是所有人 都在追杀他， 所以呢他整个呢就是寝食不安，最后呢可能就回来了吧。所以呢最后呢是他们这个追逃人员就直接跟他接触做他工作，他就自愿买了飞机票和追逃小组的人员就一块回来了。 对， 你看这是非常棒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心理战。 对，我还看到一个案例是有一个贪官逃到新西兰，然后他妻子以前的生活非常好的、然后后来两个人把钱花完了，他又躲着不敢出去工作，只能他妻子每天上街去拉二胡卖艺，然后靠这个钱生活、最后受不了就回来了， 是吧？所以哈，这个外逃人员如果有人听咱们的节目的话，也要这个想想清楚。这个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位很重量的嘉宾，也是咱们应该是第一次听到他的高见啊，更厉害了，因为讲了那么多，我们主要就是想知道中纪委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吧？ 对， 好，马上要听到呢就是前中纪委的官员李永忠先生，那他就更加熟悉中纪委这样一套办事的方法了。好，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我们就放大招了，来听听中纪委的官员，前中纪委的官员李永昭先生，李永忠先生， 对， 他是怎么样看待现在他的前东家进行的红色通缉令的行动？ 李教授，按照您的经验，您觉得这次的红色通缉令它的这个排名的顺序对于未来的反腐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浙江省的原来的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作为100个红色通缉令当中的第一名，如果说杨秀珠能成为第一个被遣返回来的贪官，他会对剩下的99名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会对不仅是100名贪官，对以后的通缉也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 但是我们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可能海外反腐的工作都放到追逃上了，在追赃这个环节是比较薄弱的，那这种困难和现状是存在的吗？ 相对追逃和追赃来说，追逃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只要认定他是犯罪，这个证据我们一般也能拿出，同时也能够采取措施。但追赃呢，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无论在证据上还在死刑上还是对他的提出的要求上，我们都会要做一些变通处理，才能够把赃款追回来。所以说追赃比追逃的难度确实要大。所以目前呢，追逃的进展比较好，追赃的相对来说薄弱一点。但我以为通过这个红色通缉令，第一步先把人拿回来，第二步我们再谈追赃的问题，有些问题就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同时呢，无论如何追逃比追赃要更重要，因为我以为只要是我们能够把外逃的贪官追回50%，即使赃款只追回10%，贪官想外逃的想法就会减少50%左右。如果我们能把外逃的贪官全部一个不剩的追逃回来，贪官外逃的想法就有可能接近零或者几乎等于零。因为他人回来了，他的一些赃款其实对他来说意义也不大了。同时呢，他的配偶子女或者他的情人在享用这些赃款也觉得意义不大。所以说呢，相比较来说，一个有理性的人生命自由比生命外的物质享受要重要的多。贪官也会和包括他的家属也会做这样的一种考量，也会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 李教授，您长期在中纪委工作，那您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海外反腐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这些外逃贪官他的首选地通常不是选择我们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常常被这些贪官称为在海外的乐园和天堂。所以此前呢，纪检监察机关对那些外逃贪官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呢，只要是没有引渡条约，那工作难度就很大。一般只能采用一种劝返或者遣返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里面周孝胜为你就像无论是赖昌星还是余振东都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然后呢经过所有的法律程序，而且赖昌星啊、余振东啊，他不断地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他的律师也帮他出一些主意。就是我们在引渡遣返这方面我们存在着很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属于我们的法律体系上的困难。就是我们认定的犯罪所在的国家不一定认为是犯罪，或者我们列举证据他可能会认为证据还不够很充分。这里面有一定的差距，就是法律体系上的那个矛盾。但这个问题呢并不难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引渡的国家，我们或者我们要求遣返的国家，他们在经济犯罪里面分出了死刑，而我们还保留了死刑，这方面就成为引渡的一个或者遣返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这里面我们实际上是也可以通过沟通协商来解决的。第三个是涉及到他赃款，我们既要追逃也要追赃。但涉及追赃以后就有一个世界的惯例，那么就需要贪官外逃的那些国家 他就会提出一些分层。而这方面呢，我们的法律还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呢，这三个东西才是我们无论是引渡遣返贪官的一些困难的地方，但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都是可以按照国际惯例的通用说法来解决的。我以为这100个就是红车通缉令的贪官，我们会在这方面不论是提升我们的证据水平和加强法律体系之间的沟通，还是为什么呢，就是就追捕或者补偿的沟通，还是就死刑状的沟通，我们都可以充分的进行协商，同时达成共识。 李教授，您之前也提出过一个政改特区的概念，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政改特区能够杜绝贪官外逃的原因在哪儿？ 你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外逃贪官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多年前指出的，是我们完全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高度重叠在一起的权力结构。大家知道权力本来就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倾向于腐败。这样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高度集中于党委，党委又高度集中于党委书记，于是造成了我们所有的一把手他违纪违法犯罪的比例通常占了他同级别领导干部的40%以上，个别地区高达50%-60%。而这种一把手的选择要比其他级别比其他人员的选择要严格的多，至少是数倍、十多倍的严格于这些人的选拔。但是他的违纪违法犯罪的比例却占了他一半，将近一半或者一半多。以这是红车通缉令100个贪官来讲，一把手就占了48%，这多大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就造成了谁放在这个位置上，谁就容易违纪违法犯罪。因此呢，就引发了中国这些年来外逃的贪官很多。他之所以多呢，是因为特别是这两年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形成了，贪官们惶惶不可终日，就像我们水库或者鱼塘起鱼的时候，网鱼的时候，当网要伸缩的时候，要起网了，这时候会出现大鱼飞小鱼跳的局面。而贪官外逃就是一种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大鱼飞小鱼跳，想拼命想飞出网跳出网的那种一种行动。而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贪官外逃，更要看到贪官外逃后面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受资质的选用体制，这两大是毛病，是我在20年前分析苏共亡党的两个根本性原因。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权力结构解决了，用习总书记的话讲，就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把从上往下层层任免干部，而不是由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的等级甚至是这种落后的权力用人体制解决了，我们官员的青年就能够比较广泛的做到。否则的话，仅仅依靠海外的追逃追官追赃不足以解决这两个弊病的改革，但是加大追逃追赃的力度可以倒逼我们改革权力结构，改革权力用人体制，从而坚决摒弃苏联模式的这两个根本性原因。 这个李永忠先生，他过去是中纪委的官员，现在呢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的副院长。也听出来他的这个意思哈，还是觉得现在是大鱼飞小鱼跳的这么一个态势。 对， 别看说即使海外反腐，我们有很多的动作一步一步的在跟进，但是实际上你最后要杜绝这个反腐败，还是必须得从国内的这个权力结构来入手，必须自己在国内的制度化反腐败的制度化要做得更加到位。 对，他总结了 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就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一体的这种权力结构，第二个就是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用人体系。所以他希望就在中国，虽然我们已经有这个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了，但是应该建立这种政改特区来实践说把这个权力一体的结构把它给改掉，就用习大大的话说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权力结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用普选制来逐渐代替这种等级授制制，也许这才是杜绝中国腐败的所在。 嗯，好，非常谢谢今天几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哈，也可以说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拜拜。